喂，大家好，又是这个家产讲产的时间，我是谭祖。 是，我是山大，大家好。 喂，山大啊，我哋已经做咗六集啦嘛。 是啊。 咁过去六集呢， 是 啦，不经不过六集啦。咁但係呢，就好似而家呢，就啲 comment 呢，就比之前多咗啦。咁就有啲听众呢，就即係 feedback 返啦。即係譬如话我哋讲车啊，有啲呢就觉得好有用，有啲就话比较 boring 少少。 我知心责之切啦。 咁其实就冇问题嘅，因为其实我哋会有 upcoming 呢，有好多唔同topic 咧就会 cover 嘅，咁其实咧就因为你知即系日常生活就好多嘢啦，咁咧就如果大家想听啲乜特别嘅嘢，大家可以喺个 comment 嗰度留低，咁我哋下次咧又可以 cover 啲唔同嘅 topic 都得嘅。 系， 系啦，咁今次咧我哋第一个 session 咧，我哋想讲啲乜嘢咧，就讲加拿大啲文化。其实即系外国嘅文化或者即系加拿大嘅文化同香港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吓。咁第一个 topic 咧，我就想睇睇讲呢个守秩序 嘅。 咁呢啲加拿大守秩序嘅情况同香港守秩序嘅情况就好唔同啦。咁话三大你又有啲咩经验？点争好远法咧？ 我谂一样嘢咧，就话而家香港都好咗啦，咁咧就国内都好咗，但系都好有进步空间。咁但系相比加拿大咧，就啲一般嘅市民大众咧系比较上，唔好话比较上啦，系对排队呢样嘢咧好有耐性嘅。 嗯，例如啲咩情况之下排队咧？ 嗱，譬如话你去。好简单啦，譬如你去银行咁嚟计啦，就香港可能香港人嗰个对效率个要求比较高咧，就会觉得为加拿大嗰啲银行啊，即系你嗰个 counter teller 嗰度嘅 service 咧，系冇香港咁快嘅。咁我最初都有啲咁嘅感觉嘅，即系喺度话，即系前边可能得一条龙啦，前面可能有三四个人，但系 turn out 你哋可能等咗十几分钟先轮到你咁。后来发觉你咩事呢？原来喂，嗰啲你又可以话啲加拿大人特性咧，就系嗰啲即系银行嘅 counter staff 就比较 relax 啲 ，relax 啲就会系多愿意花多啲时间同你倾偈，即系可能对于即系一般香港可能。过去冇几耐嘅，或者有好多只系香港大嘅，就唔好习惯。喂，你做 service 做 service 啦，你搞完咪算咯，等下一个啦咁啊。变咗即系佢可能花喺一个 customer 嘅身上嘅时间可能多咗的话咧，后边啲人变得等耐咗咯。咁 in general 就似乎加拿大人系比较上系容易接受到呢样嘢嘅。 嗱喺嗰个排队嘅文化度咧，其实有一样嘢咧，就系加拿大同香港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嘅。我唔知啊，新大你有冇咁经验？其实我由当年读书开始咧，就已经有感觉啦。直到移民去之后咧，个感觉更大系乜嘢咧？当你排一条队好长嘅 counter， 譬如话你去啊，你譬如香港去啲好似呢、這个百咩会嗰啲地方买嘢，譬如话买相机咁样啊，哇，有成十个八个人喺度排队。咁有一个前面嗰个咧，就人招呼紧佢，就睇紧个日本嘅单镜反光机，你知几万蚊咁啊，跟住倾好耐噶嘛。咁嗰个职员好多时咧，就见到后边啲人个头喺度耸下耸下，就话啊，先生有啲乜嘢啊？哦，买 memory 卡得，我同你搞掂佢买 memory 卡1200K 咁啊，跟住就买咗俾你。咁你其实排第二嘅嗰个人仲喺度睇緊嗰部单镜反光机。不过喺加拿大呢样嘢系唔会发生嘅。嗰个客 serve 緊个单镜反光机嗰个人，就算后面嗰人系五秒钟都能够完成嗰样嘢呢，嗰个 serve 人嗰个店铺嗰人呢，系绝对唔会排低一个人去 serve 你。 就你睇住先啦，我买咗啲1200K 先。 冇错啦，所以即系呢样嘢咧，就我初去到加拿大嘅时候咧，就好唔习惯嘅。喂，明明我啲五秒钟搞掂，前面嗰要十分钟，点解你唔 serve 咗我先啊？香港永远系 serve 咗后边嗰个先噶嘛。 系啊，我而家都系咁，有时即系譬如咧，我夜晚黑我即系人去到啲年纪啦，可能样样嘢生活就即系越简单越单调啦。咁我朝朝早都食，我有习惯朝朝早都食面包嘅。 咁咪变咗我晚晚黑都买面包。咁咧，我系亦喺同一间面包铺买，喺买同一样嘅嘢。咁变咗咧，就去到咧嗰个老板娘咧，即系见到我都熟噶啦。咁我次次去到，一人啱啱买十蚊嘢，咁啊，仲我唔理前边有几多人噶啦，至少四五个都好，我摆低十蚊，咁就行人。老板娘永远唔会即系点啊？喂，你排队乜乜乜啊？咁因为喺佢嚟讲，喂呢、這个人日日都嚟嘅，都系买十蚊嘢噶啦。咁佢摆十蚊十蚊咁，前边就算有四五个人喺度等都好，佢哋都唔会有 complain， 都 complain 就话哦。呢、这个人冇阻到我，咁我又真系冇阻到佢。但系即系如果你去到加拿大呢样嘢系唔啱， 系啦。所以嗱，呢个一个文化嘅好大嘅差别。 其实都系唔啱嘅，不过即系即系始终又话，因为我住喺香港住呢个区咧，就系唔系铜锣湾，咁咧系啲即系比较街坊嘅区，咁变咗又熟咗的话咧，佢知道你系乜嘢。即系我好相信咧，就系假如有一晚我唔记得带十蚊落去，就咁立咗啲面包走，佢都会俾我走嘅。 其实呢、這个即系就睇到一个好细嘅一样嘢咧，你又睇到香港系一个好 entrepreneurship 嘅地方。啲做生意人系会好有弹性，加拿大人系比较讲原则嘅，所以咧就即系大家个方向唔系好一样。 我谂你个原则亦都系话佢 observe 你个 right 咧，就因为你既然系花多咗时间喺度排队，你排喺呢个位 ，you are being served， 咁你 being served 系你个 right， 就系你喺后边等咧系你嘅 obligation。 系啦，因为如果你爬头同嗰个 salesman 讲嘢咧。第一嗰个咧会牛咁眼睇住你，跟住就会出声噶啦。加拿大系一定系咁样嘅， 会噶会噶。即系如果你系啲啊，即系白种人啊，成日会噶有机会。 所以话未去过加拿大或者初初第一次去嘅话咧，咁呢样嘢就留意一下啦。喂，仲有另外一样嘢咧，个文化差异好大啊！就系乜嘢咧？就系、是、当有警号嘅时候，香港人揸车同埋加拿大人揸车就系两回事嘅。加拿大系啦。有 siren 啊 ，OK， 即系有 蓝灯笼， 有 ambulance， 有 police car， 有 fire engine， 要行嘅时候，加拿大人咧就会驶埋一边，就尽量让嗰啲吓有急事嘅车咧就行先 ，OK。香港人咧就会系踩快啲油，我快过佢咧就冇问题啦。咁样 我唔觉得呢样系，因为而家即系香港都好多人会让啊。不过问题就话、是、你喺加拿大咧，始终系啲路阔，即系譬如你一架，即系你将架车驶贴个 curb， 即系话嗰个行路边的话咧，随时你嗰条拎剩翻个位都仲可以摆到架车喺度嘅。咁、咧就啲人就佢会啊，即系驶埋一边就尽量让啲紧急车辆行过。咁呢、這个我相信亦都系公德心一种嚟嘅。咁其实即系如果你话系真系救伤车咧，佢争嗰几秒咧系好有 救人嘅嘛， 好有用嘅。因为即系譬如话嗰个人可能喂佢需要心外压，你早一分钟做到同埋迟一分钟做到咧，可能就系一条命嚟嘅。 冇错啦，吓、啊，所以加拿大咧就系即系我会觉得系。总嘅公德心咧，系会比较好啲嘅。咁同埋咧，嗱，我就收到个信息系乜嘢咧？嗱，当年就唔系，而家就系嘅。若然你遇到有 siren， 即系有头先讲嗰三种车，救伤车、火速车、警车，佢开咗个 siren 嘅话咧，若然你唔使埋一边停嘅话咧，系可以俾 fine 你嘅。 啊， okay? 我试过咧， 你试过啊？ 我唔系俾 fine， 而系我有一次喺落去瀑布，喺瀑布翻嚟，咁咧就我，但我嗰次我唔知点解就后边有架警车咧就喺度，即系有先有架 paramedic， 即系有架救伤车啦。咁后边就咪前面有架警车，后边有架救伤车，咁啊好快咁上嚟，咁咧就我。到即系讲完，我反应慢咗。到佢去到我后边嗰阵咧，我已经原来有乜嘢咁，有警车咁，架警车已经抽咗出去嗰个路肩个苏打位嗰度，用大喇叭嗌我，即系佢意思就话你做咩唔让？ 咁我啊，我即刻擰埋一邊，咁啊 ，sorry， 即我諗佢係，如果佢唔係有 duty 咧，佢截我就 抄你牌， 即係抄我牌嚇。咁佢哋比較緊張啲。但係如果你係香港咧，啲路本身已經好窄，即係想讓多車人，真係想讓你唔到， 讓唔到 嚇。即系譬如前面有红绿灯多，前面有红绿灯，啲人可能过马路，咁啊过紧马路嘅人入边有老人家的话咧，佢唔可能行得快让到你嘅。咁即系香港，即系呢样又即系人口多同少嘅关系，又我又觉得未必系太同呢个文化有关系，即系同嗰个道路资源啊，或者个社会资源， 讲讲下就会觉得噶啦，一阵讲深入啲。嗱，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又系关于揸车有关系嘅。假若架巴士停咗喺个红绿灯旁边，咪个巴士站嘅。你亦都系停喺个巴士旁边平头。OK， 好啦，个绿灯一开，巴士打灯，cut 咗要 cut 出嚟。原来有个新嘅法例啊， 即系当 嗱，我当年我就唔系喺度，即系当时就冇呢条法例，而家咧就有呢条法例，对我嚟讲就好新嘅。总言之，你同阿公共车平头，佢打灯要 cut 出嚟嘅话，你唔让嘅话咧，就即刻收 ticket。 如果有警察可以收 ticket， 喂，咁梗系有警察喺度先，你会。 但系咧嗱，有啲情况就唔使警察，你都可以收 ticket。 佢有个镜喺度睇住， 唔系有个镜睇住啦，即系巴士公司就冇个即系冇一个执法权啦。咁就如果你话你嘅行为系即系你唔让巴士出嚟嘅行为系有警察睇到，警察会俾 ticket 你。但系有一个情况咧就系唔使警察喺度嘅，佢都可以俾 ticket 你。因为嗱，我就有朋友。唔系我嘅朋友，朋友嘅朋友又试过，即系初我八几年去到加拿大嗰阵咧，有个朋友佢有个唔知同屋主咧，咁就系佢系咩咧？佢系冲咗校巴侧边个 stop sign。 哇！呢个大件事啦。 咁咧就俾个校巴司机就抄咗个牌，就兼且咧。企喺度等嘅，即系送仔女上车嘅父母咧 ，witness 有几个都抄到佢牌。咁佢嗰次咧就系直头即扣佢五分，顺便钉埋佢牌。 哇，咁大件事啊！ 因为我因为佢呢个人咧就其实佢都几多分噶啦。 哦，所以加埋五分就冇啦， 分都够嘅，即刻有五分就停咗佢牌吓。咁呢个咧就系唔使咩嘅，有 witness， 所以系后来即系去警察上门，即系话你系嗰系咪经过喺嗰度发生啲咁嘅事，即系而家要告你，有证人吓，咁系咁讲啊，我唔知系咪啊。 咁呢个咧就系可能情有可原，或者佢睇唔到个 stop sign， 不过咧其实有架黄色嘅校巴喺度咧。其实都要好小心啦。 唔会噶，你唔会睇唔到噶。系啊，即系你， 因为个校巴本身有个 stop sign 弹出嚟噶嘛。 因为佢本身佢个校巴点解整黄色咧，就系要你睇到嘛。即系你话俾人睇唔到啊，你好有问题啦。咁你更加唔应该揸车。 嗱，另外一样嘢咧，我喺香港揸车揸咗廿几年啦，咁咧就真系睇到文化啦。我譬如话系巴士扭太出嚟。十架私家车有几多架会让巴士驶咗出嚟先自己唔踩入去呢？ 你讲香港定加拿大？ 香港 多数都唔会。 你讲得啱啦。其实我可以话俾你听，系95%嘅私家车车主都唔会让嘅。嗱，呢度就睇到个文化啦。因为其实你呢条路度停一停，让个巴士出嚟，个巴士坐住百几人，你系揸住一条友，点解你唔让百几人去先，而你自己去先咧？咁样呢个就系个文化嘅差异之处。咁但系咧就系、是、千祈唔香港揸得耐嘅话咧，就唔好过到加拿大揸车又系咁揸法，咁揸法咧就肯定食好多 ticket 啦。 唔使食好多 ticket， 你可能你未必会考到个牌添，因为我嗰阵有我唔系我朋友吓，我唔识嗰个人嘅。我记得我当年初嚟考牌嗰阵咧，就有一个人即系我嗰日去排 standby 咧，因为我唔系一个 schedule 嘅 佢哋嘅 road test ticket， 唔係一個 appointment， 而係去 standby。咁嗰日同一個 centre 有另外一個人就喺度，即係佢又喺度等 standby 啦。咁啊同我傾咗，即係大家有傾偈咧。咁佢講哇，佢第五次嚟考牌，第五次嚟考牌。咁咧就呢、這個。咁啊，点解第五次嚟考牌呢？咁后来我听翻佢讲咧，其实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就系佢香港揸车太耐，咁就将好多香港啲习惯又带咗过去啦。我唔即通常呢啲人兄咧，佢梗系觉得自己啱嘅，即系佢唔会觉得自己错。但我听翻佢讲之后，即系有啲嘢咧就系我相信佢系个考牌官系。冇话点样 prejudge 佢，即系佢有时佢即系可能就系话喂stop sign 可能停得唔系咁应啊，或者可能即系停得太迟啊，因为你加拿大又唔系你有 stop sign 咧，又唔系话你去到个 stop sign 侧边停，有你 stop sign 侧边一个合理嘅距离，你应该就要停，然之后慢慢即系。睇佢周圍阻近嗰個交通情況，然之後先至繼續 proceed。 其實個考牌官咧可能會有經驗嘅。點解咁講咧？我就講翻自己當年喺加拿大。咁我舊公司咧就即係同事去咗 Toronto 咧，就嗰幾年都去咗幾十人。OK。咁喺嗰幾十人入邊咧，就即係每年都會聚會一兩次咁啦嚇。咁但係呢就喺某一年嗰度呢个聚会呢就係、是、大家都好 sad 嘅。点解会好 sad 呢？咁样嗰几十人入面呢，喺同一年入面有两个人係汽车失事死咗嘅。咁两位旧同事呢都係香港揸车揸咗好多年。而去到加拿大点解会汽车失事呢？就係、是、因为香港揸车太耐。去到加拿大佢哋係唔習慣加拿大嘅冬天。冬天嘅地下你知有雪有冰吓、啊，有啲叫 black ice 嘅嘢，咁就你技术几好都好啦，因为你系唔围绕到啲咁线嘅话咧，基本上架车你踩 brake 好唔踩 brake 好，扭太好唔扭太好，都系照冚埋去嘅，系 control 唔到嘅。咁好即系好 sad 啦，就有两位同事咧就系咁样走咗去。咁所以其实我喺度呼吁一下。就是若然大家在香港揸车揸得好耐嘅，就千祈唔好以为自己技术好好。两样嘢，第一样嘢你未揸过揸加拿大嘅冬天，第一；第二样嘢咧就系左右太调转嘅话咧，我自己都试过一扭弯转弯，咦？究竟入左边定系右边咧？咁样好多时咧就会有机会会撞板嘅。如果全条路冇车嘅时候，你冇车跟嘅话咧，你一扭左，咦？应该入左边定右边啊？咁样，咁电光火石之间咧， 入错咗， 就入错咗咧，就好大机会会造成有意外嘅。 系。 咁另外一样咧，我就讲嗰、那个即系嗰个有个文化咧，其实当年我喺加拿大同香港咧差好远嘅。不过咧，就好多加拿大人或者西方国家人翻嚟咧，就教晓咗香港人就系乜嘢咧？当年我去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咧，我哋去啲摩度啊，即系去嗰啲大商场嗰度，咪推门入嘅，推门入推门出嘅。所有加拿大鬼佬一推门入行到入去，佢一定拧翻转头睇下后边有冇人先，冇人佢就放手闩门，有人佢会 hold 住道门，直至到下一个。揾只手揿住道门咧，佢就会放手啦。嗱，以前我读书个年代咧，香港冇人咁做嘅，加拿大就系人咁做嘅。啊，点知我翻嚟香港之后咧，而家发觉到好多人喺商场嗰度都识得 hold 住道门，睇下后边有冇人，然后先放手。咁呢个我觉得即系好开心嘅，即系其实香港咧就系系啦，就学得到西方国家某一啲好正嘅嘢嘅。 嗯，系啊，系啊，因为即系始终就同埋你而家系嗰个呢、這个，因为呢个人口老龄化，咁啊多咗老人家咧，咁变咗有啲佢可能系唔系好够力去推门吓，咁、啊、所以呢个习惯系好嘅，即系对啲即系对。唔好话对老人家咧，其实即系最基本嘅礼仪嚟嘅吓。 其实呢香港同埋西方国家呢其实啲文化差异嘅地方呢其实呢就都好多嘅。不过今日时间就好短喎，系咪呀？ 是啊是啊，差不多咩金仔哥哥又同我哋讲喂就嚟夠钟啦，咁我諗我哋呢一節讲到呢度，咁遲些过一两分钟再返嚟 到有第二節，咁我哋第二節又讲另外一个 topic， 我相信大家都会好有兴趣嘅。 是啦、 啊、好，咁我哋转头再见， 好，拜拜。